那好，那是前面呢，我们就主要把在变法控制中是如何处理思索，以及如何利用两阶段分布协议和时间错排序协议来处理调度中事物的删除和插入操作。下面呢，我们就对我们第十一章并发控制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第一，北征景书的变化控制协议主要有封锁协议。封锁协议呢，它是说冲突的事物中必须有一个要等待，那么它的缺点是容易产生思索。事情协议说的是它需要访问数据的一些额外的信息，它的好处是比较早的释放锁，而且不会产生思索。时间戳排序协议说是冲突的事物中必须有一个要回补，它也不会产生思索。但我们还会介绍的提到的多力度机制和多班柄机制。